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好，听众朋友，和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山区有雷阵雨，夜间有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周日是阴转多云的天气，午后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夜间有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总体来看，双休日白天的天气不错，午后到夜间呢会有降水出现，请您在外出时特别注意交通安全。接下来我们再和您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好，我们呢和大家一同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况。这个时间段鸟巢周边的交通压力比较突出，北辰东路、湖景东路南北双方向，还有北辰西路南向北方向，汇中路、大屯路西向东方向，北四环中关村桥到北辰桥内环方向，望河桥到安慧桥的外环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流比较集中的路段。今天呢鸟巢晚间有演出，所以也建议大家尽量的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前往。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金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金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北京市教委日前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意见指出，今年9月入读新初一的学生将实行新的中考改革方案。初中毕业考试和高中招生考试两考合一，在全开全学、全科开考、全科赋分的基础上，在部分科目中选择最好的成绩科目计入。新的方案是否增加了学生的学习负担？全科开考下如何学习才能脱颖而出？教育面对面邀请专家与您一同关注。 北京时间17:3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做了一个临时的改变和调整，因为在昨天我们最新看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是由市教委发布的这样的一份意见。今年9月入读新初一的同学，在2021年的时候将会开始新的依据新的中考改革方案来进行自己的学业考试。那么这样的一份中考的改革政策，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一些很新的点来加入，比如说两考合一相关的内容。那么这个新的方案对于学生的负担是否是加重了？而且在这种全科开考之下，我们的同学们在未来的学习过程当中怎样才能脱颖而出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两位专家老师和大家一同来关注讨论。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欢迎您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好了，那么首先呢，我们先和您共同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 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啊，在沙漠前的屏障，身后是城市，是尊重，是金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首先呢，我们和您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新学年校内托管班将覆盖中小学，解决3点半以后难题。基层今年新增3040个幼儿园学位，5000个停车位。东城区将培训100名具有国家认定资格冰雪教师，5年内实现冰雪普及培训全覆盖。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市教委副巡视员冯红荣昨天在参加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从今年9月份起，北京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校内托管班将会覆盖全市，以解决课后3点半的难题。学生和老师自愿参加，政府财政将给予补贴，学生不收费，老师有薪酬补助。据了解，新学年各个学校将专门建立托管服务管理中心，计划由校长、家长、社会公益组织等共同组成管理委员会。校内托管班周一到周五开设，延续2个小时，从3点半到5点半，主要以体育、艺术、美育为主，允许针对个别孩子进行个别诊断、答疑辅导等，但绝不允许集体上课。今年西城区将新增3040个幼儿园学位，预计到明年满足户籍与住房都在西城的家庭入园需求将会达到90%以上。今年西城区推进15中附属陶然亭幼儿园、大师大幼儿园、杰如粉字胡同分园、研修学院附属幼儿园、实验幼儿园琉璃厂分园、裕民五一幼儿园等6所公办幼儿园建设，增加学位1020个。目前已经有2所幼儿园实现了秋季招生。此外，针对停车难问题，未来不会在商业区和旅游区新建大型停车设施，工作重点解决居民区的停车问题。今年将会努力新增5000个停车位。快乐冰雪助力冬奥，东城区中小学教师滑雪项目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班的开班仪式日前才行启动，培训为期3天，共有32名教师参与，重点推进普及冬季奥林匹克教育、校园冰雪运动。据了解，此培训班是区教委与区体育局合作，利用滑雪模拟器开展的中小学教师首次培训，区教委和区体育局以此开班仪式为起点，分期分批为全区体育教师举办滑雪知识技能培训班，将会在5年内实现冰雪普及培训全覆盖，以及100名具有国家认定资质的冰雪教师培训目标。目前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向教辅教育软件打开了大门，但是打着教育大数据旗号的教辅 APP 及资质收费和选定都缺乏监管，甚至成为了课外培训的网络版。据了解，不少学校都在推广使用教辅类 APP， 使用的类型不一样，也没有强制开通收费项目。专家指出，教辅 APP 作为教学的有益补充，其研发推广支出需要进行扶持，当成为普及性学习工具的时候，应该加以引导和规范，必须尽快的建立统一内容标准，家长在为孩子选择时也应该注意甄别。2018 APEC 亚太青年创新峰会 昨天在成都召开来自全球1691所院校的中国学生报名参加，其中不乏有牛津大学、康奈尔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的学生。经过前期五个月的选拔与总决赛的角逐，将会有10名优秀选手从10万多名中国青年当中脱颖而出。他们将会在今年11月陪同亚太工商领导人赴巴布亚新几内亚出席 APEC 峰会，并通过 APEC 青年宣言、 APEC 青年报告等为亚太区发展贡献青年智慧。学转英超，北京市中小学体育教师培训班日前在首都体育学院结业。本市40名中小学足球教师和80名小学生在三位英国教练的带领下学习体会了先进的英超青少年足球培训方法。据了解，作为北京市中小学奥林匹克教育系列活动之一，学转英超已经连续举办了9年，累计为本市培养了300余名中小学足球教师，让超过10万名青少年直接受益。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张征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您共同进入到今天的话题讨论部分了。今天呢，我们要和您共同关注的就是新近刚刚发布的新的中考的改革政策。那这样的一份改革政策对于我们的新初一的同学们来讲意味着什么？在未来的3年当中如何规划好自己的学习呢？我们接下来会邀请两位专家和大家共同讨论，也欢迎您积极的加入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讨论当中。您可以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北京市教委日前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意见指出，今年九月入读新初一的学生将实行新的中考改革方案，初中毕业考试和高中招生考试两考合一，在全开全学、全科开考、全科赋分的基础上，在部分科目中选择最好的成绩科目计入。新的方案是否增加了学生的学习负担？全科开考下如何学习才能脱颖而出？教育面对面邀请专家与您一同关注。 好，欢迎大家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部分。首先呢，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老师。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秘书长楚朝晖老师。楚老师您好。 你好，大家好。 嗯，再给大家介绍来自北京五中分校的教学主任、中学高级教师啊吴立东老师。吴老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好，欢迎两位专家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市教委日前公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那么这样的一份意见呢，也有颇多的亮点。当然了，无论是对于学校来讲，还是对于我们的新初一的同学，还有他们的家长来讲，都需要进行一个很好的了解和认识。所以呢，今天我们邀请两位老师和大家呢一同来关注这样的一份文件。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您可以发表啊分享您的观点，同时也可以针对这样的一份中考改革政策提出您的一些个问题。那么这份文件呢是昨天啊我们在这个新闻媒体当中都已经看到了，在这样的一份文件当中应该说也是有颇多的亮点。昨天呢我们也是特别前往了市教委，采访到了基础教育二处的处长徐建书处长。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呢一起也先来听一听，那么这样的一份新的文件有一些什么样新的特点和亮点。 就我觉得这次北京的中考方案第一个突出就是全开全学全科开考，这个目的呢还是为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防止这个群体性偏科。第二个突出的特点呢，突出了一个实践的导向，增加了开放性社会实践和 综合性社会实践计入中考的这个权重。实际上呢，这个方案里体现了减少考试的次数，把初中原有的学业水平考试和高中的升学考试合二为一。第二个减少呢，就是我们减少了简单的重复记忆、机械训练的这个内容，实际上是重点考察学生的发展水平，也是减轻了学生的一个负担。北京的方案呢，一直是非常关注学生的这个个体的差异，这个方案延续了我们现有方案的给学生一定选择权的这么一个特点，在中考科目的计入上，还是在部分科目允许学生选择最好的成绩进行计入。第四个特点呢，就是这个方案呢是体现了一个调整。这次呢，我们调整了招生考试的录取方式，也就是说，到2021年要初步形成一个基于初中的学业水平考试和结合综合素质评价的这样一个中招录取的一个方式，也是为了淡化这个纷纷计较。 好，那么这个是市教委基础教育二处的徐建书处长给我们大家介绍的啊，这样的一份新的中考改革政策，它所体现出来的一些亮点和特色。那么首先先问一下吴老师吧，您昨天呢应该也是第一时间在这个新闻媒体当中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新的政策啊。 对对对。 您看到了之后，您的第一感觉是什么？您觉得它的这个亮点和特色是什么？ 对，下边呢，其实我今天过来呢，是真的是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因为有幸跟那个楚老师坐在一起，我也是作为一线教师的代表，然后过来呢去学习今年可以说是新兴中考的改革。我拿到这个方案以后啊，我认为它最大的亮点，首先就是从现在开始，新初一入学就全开全学，全学全考，这是它最突出的一个亮点。再有呢，我觉得还有它的特色。它的特色就是在虽然是全科开考，可是有一条，就是并不是所有的科目都计入了中考的这个成绩，而是有选择性的计入中考的招生录取分数，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那么再有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它分阶段在考试的时候呢，比如说初二要结业两科，然后作为一科比较好的成绩计入中考，然后初三呢再去结业，这样呢也去缓解了他所谓一次性考试这种压力， 就是集中考试的这种压力。 所以这个呢就确实是符合现在的这种改革方向，让大家呢全去学，这样呢能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这是我所看到的。 就是您看到之后给您的第一个直观的感受，您所谓这个一线的这个教师给您的这种最直观的感受。那楚老师，因为昨天呢我们在这个各个新闻这个媒体当中也看到，其实您写的这个分析性的这个文章啊，那么您看到这个相关的政策之后给您带来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再有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改革的政策凸显了一个什么样的改革的方向？ 实际上北京市这次出来的这个中考改革的意见呢，是根据2016年的教育部的中考改革的意见的，是对那个意见的一个贯彻落实。所以呢它的基本精神依然是一致的，主要体现在一个是扩大教师和学生的这个自主选择的空间。在这个方案当中有所体现的，比方讲考试的成绩可以选一个比较好的，是吧？然后考试的时间呢也相对的有这种分散，是吧？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尽可能减少考试。因为这个考试对学生来说的它是有压力的，考一次他就要做很多的准备，对老师也有压力。那么这一次中考呢，把这种毕业考和这个升学考合二为一，这样一来呢，总体上说减少了考试的次数，让这个学生的压力相对减少。再一个呢，他对这个知识就是考的内容要做到一些要求，要求不要过多的去考那个机械的这个死记硬背的这些东西，尽可能考察学生的能力，这是第三个方面呢，它新的一个改变。 主要是这个三个方面啊，重点是扩大了学生的选择空间。 对 啊，虽然选了，就是你学了12科，也考了12科，但是咱们最后计入总成绩的是8个科目的， 对， 你这选择自己 最好成绩的。另外呢，两考合一，减轻大家的这种压力啊。同时在这个包括在命题上，其实未来包括在我们这个教学当中，过一会儿我们也会和大家讨论，减少这种机械记忆的一些个知识，要更加学会灵活的运用这些个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啊。那么接下来，我觉得我们把这一个新的中考改革的政策，把它的一些个亮点，我们给它拆分开，和大家呢逐项的进行这个讨论。首先我们说的就是这个全开全考，然后呢实现是两考合一。咱们先说这两考合一。两考合一楚老师刚才您说是减轻学生的这个压力。 对。 除此之外，在您看来还有什么样的这种目的和它的意义？ 这个两考合一呢，它是有条件的。那么原来的这个高中的升学考试主要是由高中来组织，那么中学的就是毕业考试，初中的毕业考试主要是由初中来组织。那么不同的时间段呢，可能就逐渐的集中，是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县呢，它一起来组织这个考试。那么在高中没有普及的时候，这两个考试是有比较大的差别的，虽然有一定的交叉，但是也有比较大的差别。因为这种高中的入学考试它必须有选拔性，选拔性比较强，而初中的毕业考试呢，它主要是强调对初中的学业的检查，你是不是合格了。所以相对来讲，这个毕业考的难度要比较低，而这种升学考的难度呢相对比较高，它的区分度也比较高。但是这些年来北京市的这种高中基本上是普及了，就是能够进入高中的学习的学生呢基本上达到这个初中毕业的学生90%几的这么一个比例。所以这里个就是这种升学考呢再强调那个选拔性呢它的必要性就大大降低了。所以这一次呢就把它合并到一起，事实上先是有了这样一些基本的条件。这是我想表达的第一个。然后把这个毕业考和这个升学考放到一起呢，事实上它也有就是双方这个目的各自不一样的。那么既然放到一起了，它就是双方的目的都要实现。就是一方面呢要对这种学生在初中阶段的学业要一个检查，所谓这个全开全考是吧，然后全部的赋分，主要是强调这样一个基本的要求，这个义务教育的一些基本的要求要必须达到。那么同时呢这个考试呢又必须为这种高中学校招生呢提供一些 参考，对 对吧，它提供依据。如果这个高中学校，因为我们现在呢也是希望高中学校能够相对比较均衡，所以北京市呢前些年已经出台了一些政策，就是把高中一些比较好的高中的学生招生的这个指标啊分配到初中的学校，对吧。那么这个就是这次出的一个意见呢继续强调了这样一个基本的想法，对吧。招生的时候就是一个名额到校，指标到校，这样的方式，这样整体的双向作用呢就会使得初中招生的就会影响到初中招生。因为我们过去小学到初中还有很强的竞争，很多孩子想进一个比较好的初中，那么这两年呢我们实行划片，是吧，是实行这种划片入学，就近入学，这个还是遇到一些压力。那么这样一来呢，这一次这个改革，中考的改革，那么事实上是又进一步的缓和了这样一个矛盾。就是说你想进好的学校，那我们现在这个两个考试合一了，相对来讲高中升学的这个区分度呢降低了，对吧。就不好的高中跟过去我们认为不好的高中，他在考试上他你很难对学生进行比较大的比较强的这种区分，对吧。就使得这两个呢能够更好的就是体现 均衡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思路。 但是降低了区分度，未来学校怎么，就是高中阶段的学校怎么样去选拔这人才呢？ 事实上这个意见呢就是想降低这种选拔性，这个也包括考试试题的难度，因为最近这几年呢北京市中考高考的试题难度都大大降低了。那么降低难度以后，那么更多的学生能够达到合格这样一个要求。那么接着下来就遇到一个问题，就我还有比方讲有的学生说，我这个 学这些东西绰绰有余的，我还有时间用来干嘛呢？还有时间就是主要用来去学自己感兴趣的事儿，就是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儿，然后依据自己的天性让自己得到更加充分的个性化的发展。这是未来呢作为学生和这个家长应该充分意识到的。如果还是把所有的时间用在攻这个考试分数，考得比别人高一分，那么现在由于考题容易了，他这个最后得分呢都集中在80分90分。那么你那个一分一分之间的差别已经不太大了，这个时候你还把精力集中在考分上面，事实上就会错过自己的很多发展的机会。 好，那么实际上呢刚才谈到这儿呢，其实这个中考政策的改革和我们北京2020年实际上这个新的高考政策，实际上它也是彼此之间相互联动相互有这个关系的。我们呢稍后时间段节目当中啊，我们再做进一步的这个深刻的讨论啊。那么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观点呢，你也可以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平台当中呢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今天呢和大家共同关注的就是市教委日前公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意见啊这样的一份文件。那么新的方案是加重了学生的负担吗？学生如何学习才能脱颖而出呢？我们邀请两位专家和大家一同讨论。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金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金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要在沙漠前的屏障，是红是城市，是军装，是西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中山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75场精彩演出，10个好玩的夏令营，10场名家讲堂，故宫掌门人单霁翔畅谈公共文化匠者之心，胡琴名家宋飞携手琴童跃动弓弦，朗诵大家徐涛原音重现声音经典，名团名家陪你度过快乐暑假，票价20到100元，关注中山公园音乐堂微信，选座购票，一键支付。 同学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讨论。 桃李芬芳。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和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山区有雷阵雨，夜间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周日阴转多云，午后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夜间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总体来看，双休日白天的天气不错，午后到夜间会有降水天气出现，请您在外出时注意安全。下面我们和您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好，这个时间段呢，再次提示一下，这个时间段鸟巢周边的交通压力是非常突出的。北辰东路、湖景东路南北双向、汇中路东西双向、北辰西路南向北方向、大屯路西向东方向、北四环中关村桥到北辰桥内环方向、望河桥到安慧桥的外环方向，以上路段的都是车流集中的路段。因为今天晚间的鸟巢晚间有这个大型的演出啊，所以呢也是建议大家尽量的选择公共交通前往。另外呢，这个时间段工体周边的交通压力也是比较突出的啊，工人体育场北路、朝外北街、工人体育场南路东西双向、三里屯路春秀路南北双向、新东路北向南方向、工人体育场西路、工人体育场东路南向北方向、东直门外大街、朝阳门外大街东西双方向，这些路段呢也都是车辆拥堵比较严重的。今天晚间的工体啊也有文艺演出，再次提示大家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前往。北京城市广播提醒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北京市教委日前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意见指出，今年9月入读新初一的学生将实行新的中考改革方案。初中毕业考试和高中招生考试两考合一，在全开全学、全科开考、全科赋分的基础上，在部分科目中选择最好的成绩科目进入。新的方案是否增加了学生的学习负担？全科开考下如何学习才能脱颖而出？教育面对面邀请专家与您一同关注。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和大家一同来关注的是新近发布的中考的改革的政策。那这样的一份政策对于我们今年9月入读的新初一的同学，然后包括学校来讲啊，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秘书长楚朝晖老师，还有北京五中分校的教学主任 吴立中老师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刚才呢我们说到今年的新出台的这个中考改革政策当中，其中一个特别亮眼的啊，也是大家关注度最高的，就是两考合一啊。刚才呢楚朝晖老师也给大家解释了一下为什么要实行这个两考合一。吴老师，您看到这个两考合一之后，您的第一个直观的感受是什么？有没有自己担心的事情啊？ 对对对，其实我看到这个政策以后，开始其实从我们的这种考试，其实老师来说还是减轻了一定的压力，因为备考嘛是师生共同的一个工作。但是从另一个方面呢，我也有一定的这种担心。 嗯， 以往我们的这个中考前要经过一次毕业考试，刚才楚老师说了，今年要放成就是两考合一，实现了两个目的，就是在一份试卷中呢，我们要达到两个目的。第一，就是对初中学业的检查，义务教育阶段到底学得怎么样了。第二个呢，就要对这个高中招生又做一个主要的参考依据。那以往我们要是经过这个毕业考试，学生通过毕业考试就要检查检查，哎，我在初中阶段所学的这些基础知识是否夯实了。 嗯， 因为无论怎么改革，知识还是我们的一个素材。那可以呢，在毕业考试和升学考试之间的这个时间段里边就可以做一个调整。因此两考合一呢，我想可能对学生也无形中是一个挑战。 嗯， 这是我的一个，真的是一个担心和一个思考。 是啊，楚老师，您这个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啊？ 这个吴老师呢，可能还是在过去那种竞争比较激烈的这种氛围里面，所以呢，他感到这个两考合一呢，就是相对来讲，会让这个竞争呢怎么去应对的问题，是吧？是不是原来有一次准备这种 就是一次预备期，然后一个这个 然后 是 后面这一次考就考得更好一点。 嗯， 实际上是为了后面这个激烈的竞争，升学竞争做了一个准备，做了一个实习，是吧？那么我认为整体上好了，刚刚前面我也讲了，整体上这个意见呢，它一个基本的意图是要降低这个升学的难度，减少这个升学的竞争。 嗯，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因为大家都能进入高中，然后也让高中之间的原来已经有的这个差距，尽可能减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家长和考生都尽可能的放松一下，不要过度的强调我一定要进某一个比较好的高中啊，一定要考得更高的分数，进这个比较好的高中。事实上呢，这个政策的本身，这个意见的本身就在降低这样一个，至少是紧张度，是吧？大家不要那么紧张。 那我想有一些家长呢，是不是会这么理解？就是未来这个考试，有可能大家都会拿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分数，因为刚才您讲它是降低这个区分度的啊。但实际上呢，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微信网友 Summer 提了这么一个问题啊，他说我们结合一下，因为昨天教育部开这个新闻发布会说的是这个对校外培训机构的一个监管，他说结合着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他说感觉是不是这个新的方案出台之后，是不是未来这个考试的分数未来的意义就没有那么大了？ 整体上说，未来的考试分数对升学来讲，它的效价降低了。过去我们考试分数对升学的效价是比较高的，那么政策上为什么要降低这个效价呢？就是要减少这种由于增加考竞争那个考试分数对学生的压力，因为现在这个学生这个压力已经很大了。那么有的人就担心，学校还有差别，我们还想进好的学校，那凭什么呢？分数不算了。那实际上这个政策这个意见就是在淡化这个学校之间的差异，包括这个高中阶段指标到校到初中学校，这是在全国其他的省市有的是 80% 90% 的都是这样的，指标到校的。那么短期内会使得一些学校出现教学的 一些困难，比方讲学生之间参差不齐。但是如果长时间实行这样的一个政策，它就必然导致初中学校更加均衡。 嗯， 初中学校更加均衡，那么它指标到校就不就是没有那么很大的差距了。初中学校没有那么大的差距，它进到高中的成绩呢也相对来讲更加均衡一点。 嗯， 所以这种担心呢可能在短期内会有，但是如果这个政策长期实施呢，它就自然起到一个平衡作用。 嗯， 它就是一个机制。 嗯，那么说到这两考合一，一个是毕业考试，一个是招生考试，那么这怎么就是未来你比如说在命题的时候它怎么来权衡啊？因为本来之前的话，如果要是一个毕业考试，实际上就是咱说白了有考六十分咱能过就成了，但是您这个招生考试那我得奔着满分去啊。 招生考试要考满分呢，可能是一个主观的想象。在我们这个招生高校高中招生呢，对这个区分度减小的小高中更加均衡的情况下，它事实上是达到某一个基本的基准就能够升入到高中，然后高中学校之间的差距减小了，那么你再考高分呢有多大的价值呢？就没有多大的价值了。那么是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上啊，就是我强调的，就是把这个基准把它搞清楚，不要过度的强调那个追求那个更高的，因为基准搞清楚以后，那么你要如果是觉得自己是个优秀的学生，那么你就尽可能用更多的时间来发展你的优势，你这个优势潜能在哪方向，你自己找到自己的优势潜能，发展你的优势潜能，这样呢应对未来的包括高考包括到社会上来的竞争，这是一个基本的就是说这至少是包括教育部的包括北京市的这个中考改革的一个基本的定位。 嗯，那在未来这个命题上，其实最近这几年这个命题啊，吴老师您是不是应该也会发现这个大概的趋势啊，实际上它的难度是在就是保持平稳的基础上它是稍稍的有所降低的。 对对对， 是吧？ 我觉得降低的幅度确实比较大。 比较大，但是您又看到它的这个题目实际上又会出的是比较灵活。刚才楚老师也说了，实际上这一次改革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减少这种机械性重复性记忆的这样的一些内容。肯定未来就是说咱课本当中说的这哪几个字你给我重新复习这个默写一下，就是未来这样的题可能是不会再出现了。但是这个东西出现了之后，对于学校的这个老师的教学是不是就提出了一个更新的一个要求了？你就不能再教他死知识了。 对，其实我们这个并不是说现在我们才这样做的，每个学校面对着其实改革的这种方向，大家都在是想办法然后去做一些教学上的调整，然后按照学生的这种认知规律去注重这个知识的形成过程，都是在这个方面然后做着一些尝试，实际上也是一些实践。 那么这个对于新初一的同学们来讲，因为从小学过渡到中学啊，有些什么样的这个新的要求没有？ 对新初一的学生来说，我觉得第一应该是从他入学之前先要跟学生做好这种应该是引导宣传，然后知道小学和初中到底有什么样的差距，比如说学科上的差距。 嗯， 小学对于可能有科学这门课，然后到了初中呢他就没有科学这门课，应该是有这个物理化学生物更多的去符合他的这种认知规律了。 嗯， 那么在小学呢还有品生这门课，那到初中呢可能就转换成了历史地理还有我们的这种社会与品德这些学科，那我们就要在入学之前要给学生一种渗透。 嗯， 那么知道在这个年龄段我们应该是涉猎更宽泛的，然后呢对于你这种专业的学习呢应该涉猎的应该是更深入，应该是在这个方面先给他做一个普及，这样慢慢让他去适应初中的这种学习生活。这是首先要做到的。 所以呢家长在引导孩子过程当中 因为毕竟从小学到中学是完全两个不同概念的一个未来的这种学习的方式啊，所以家长应该要有一个很正面的引导啊。但是刚才其实您说到这个问题，减少机械性记忆，其实机械性记忆实际上是最简单的一个这个方法，而且实际重复性劳动这个东西实际上在试卷当中你是最容易得分的啊。但是灵活运用并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够做到这个灵活的运用，实际上给学生们是提了一个更高的要求了。而这一次改革还有一个更高的要求，就是实现了这个全开全考。那实际上呢，就是要求所有的科目全部都要开设，要全学全考。所以我这个问题先看看楚老师，您这个怎么解读？这个有这么高的这个要求，我们是给学生减轻压力了吗？ 这个是这样哈，前面一个就讲的是学习方式的转换，就是不是考死记硬背，而考一些灵活的能力方面的这个考题，实际上是一个学习方式的转换。学习方式的转换本身跟这个复旦没有直接的相关，反而是你学的活呢，那么相对来讲可能你这个负担更轻一点。你学的死，那么死记硬背如果是你仅仅某一个知识点，那么它的压力不大，但是如果是死记硬背面很大的时候，它依然会对学生造成压力。实际上学生负担重在什么地方，不是重在数量的多少，而是重在他能不能自主。学生如果是自主了，自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学自己喜欢学的东西，即便量很大他也感到很轻松。如果学生不能自主，即便学的东西很容易，这个量很小，他也感到负担很重。那么转换一种学习方式呢，它并不是说增加学生的负担，增加学生的学习量，这是第一个。那么关于这个全开全学全学全考，这个主要是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防止一些学校为了考试的分数提高而不开或者少开应该开的一些课程。因为开期开足课程呢是一直是我们对中小学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那你必须开期开足这个课程要求的所有课程。如果是你不开期开足呢，那么就没有完成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为了督促各个学校扎实的做到这一点，所以这次这个中考意见当中呢讲了这个几个全，主要是实现这样一个目的。 同时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就是防止学生有效就是这个偏科，有这方面的考量吗？ 因为偏科在这些基础上呢，我觉得问题不是太大，因为它这些要求都是一些底线的要求。真正偏科呢，到上端了，到某一个学的比较尖端的、比较高端的这个方向，可能是存在偏科，是吧？ 那么吴老师，您觉得这个全开全学对于学校有压力吗？ 对学校的压力肯定是以往。其实说随着改革的深入，那么我们在选学选考的过程中呢，师资力量其实各个学校都存在这个问题，就师资力量的这种配备，这是一个方面。就说有一些原来没有进入中考学科的这些科目，那么从学生和家长的角度，他可能重视程度就不够，因此引来的老师呢，实际上对他的这种学习的这种规划就没有那么深入。所以现在呢变成全开全学，而且啊全学全考，那对于老师肯定也是一个挑战，需要他就要尽快的转变这种他自己以往的这种教学观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再有呢，就是一定要在这里边就是做好这种对于学校来说呢，做好这种师资的培训，要让老师真正的去适应现在的这种改革。其实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然后刚才楚老师也在说一定要发展学生的个性，让他的这种自己所有的这种 独有的这些特长能够通过学校的这种教育教学能够发挥出来，为他将来的这种人生规划做好准备。 嗯，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就真的是需要老师，需要学校里边，然后这些老师去积极的探索， 嗯， 探索符合自己学科的这种教学特色，这样呢制定出相应的这些措施。那么对于学校这个层面来说呢，其实就要应该是创造性的开展工作，比如说我们要反思过去，看一看哪些是需要我们保留下来的，哪些是需要我们一定要摒弃掉的，哪些是需要我们应该是发展，做到一个取舍，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规划。 嗯， 这样呢在初中三年之内，然后对于这个学生就真正的让他把这种传统的这种教学的这种枷锁给他取掉。 嗯， 换来的就是让他呢在全学全考中真正的能体现出这种学科素养的培养。 嗯，那对于学生来讲，您觉得未来这三年他们怎么来接受这个12个科目啊，都要去学，而且呢未来都要是通过这个中考来进行这种考核，怎么学？ 嗯，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呀就是应该有一个合理的一个学生本身他也应该有一个合理的一个规划。从初一实际上从小学就是一个习惯养成之后，其实他的这个学习的计划呀，长远的计划还有他短期的计划，应该是为他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边去设立他更多的这些学科的学习，应该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基础，应该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 这个几个权呢，我的感到的可能挑战比较大的是农村基层的一些学校，农村一些初中，对，相对来讲，成立于一些比较好的学校、初中学校啊，他这个 压力没那么大， 能够应对的。 嗯， 那么怎么样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呢？可能是对农村这些学校啊，要有更高的要求，然后他们要做更多的准备，及早的做准备，这些靠学生呢，可能是解决不了多大问题的，主要是靠学校，这一个层面，学校要做好自己的教学的规划，特别是在师资保障上面，这农村地区，因为我们原来是检查这个开期开足课程呢，它这个主要的问题在农村，尤其是农村的一些小学科的老师缺少，音体美的是吧，或者是小学科的教师呢这个水平不够，这就会导致一些问题。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认为从教育主管部门来说，应该是加强农村学校的相应的这个师资，帮助他们做好规划。 虽然是全开全学，我不知道我这个观点两位老师赞不赞同。虽然是12个科目，但是最后必定计入到你中考成绩只是8个科目的。两位老师赞不赞同在中学三年当中也是有侧重的选择重点科目学习？ 肯定是这样的。 也是这样。 对。那这个就是学生要有这个策略。 嗯。 那么学校呢也要因应根据自己的条件也应该有相应的一些策略。是吧，比方讲你这个学校在某一方面就有很强势的很突出的资源，那么学校可能也会有相应的一些策略，这个不要平均的使用力量， 不要平均发力。吴老师您怎么看？ 我觉得楚老师因为我这个问题吧没有更多的这种，因为刚刚听到、 刚刚看到这个政策，是吧， 我觉得全学全考好像这个八科对于学生来说除了语数外是100分，之外剩下学科都是以80分来计。但是他刚才楚老师虽然说可能我们对这个分数要淡化它，可是对于学校高中学校的招生呢，它除了综合素质评价作为一个依据以外，分数也是作为一个依据。 对， 因此刚才楚老师这样一说，我觉得我还是同意楚老师的观点。 您是觉得压力一下小了很多，是吧？是，因为昨天呢，我们在这个新闻媒体当中也看到楚老师的这个分析的文章啊。您这篇文章里边说，包括说这个两考合一本身也不是一个完美的万全之策， 对， 是吧？了解它可能发生的问题，并且采取有针对性政策，才能够尽可能的用其利而避其害。您预想到的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我预想到的呢，可能 大家还是在我们这个义务教育这个标准范围内，这个有限的知识范围内去一争高低，就是还是非常在意这个考试分数。 嗯， 这个就好比这个一条船上的人，他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都走到船的一边了，这个船就可能倾翻。 嗯， 是吧？如果现在我们整个的北京市的这个中考的方案已经出来了，它的基本的一个方向呢，就是要淡化考试分数，让学生和这种有让学生有更多的自主发展的空间，把这个空间留出来，让学生发展自己的优势特长。但是呢，可能还有一部分考生，有一部分家长，甚至有一部分老师，有一部分学校还是十分在意这个分数，那么他就会在这个有限的知识范围内呢，使用他全部的时间，投入他全部的时间来考试，考这个考试分数。 嗯， 这个时候呢，就会相互攀比，依然各个方面呢都把精力投入到这个有限的知识方面，他最后呢，就是大家比的，比如说讲大家都考90分了，大家考比 0.1 分。谁高 0.1 分，谁高 0.2 分，谁高这个最后都比的比拼到这上面了。我认为呢，这就是风险。为了规避这个风险呢，就是因为相应的政策应该到位。 嗯， 就包括北京市已经实施的就是比较好的高中招生指标到初中学校。 嗯， 对吧，这个要到位。然后还有呢，就是日常教学当中要到位。日常教学当中呢，尽可能学校里要为学生这种多样化的发展提供一些条件，提供一些引导，不要引导孩子天天去拼着这个考试分数，天天就是为了这个考试去应对，是吧？这个教学要求上可以做得到的。再作为家长，思想应该是顺应的这个政策改变而改变。那么要做一个整体的权衡，就特别是对自己孩子终身的发展，做一个比较，正好我讲一个实际的例子哈， 好， 我当年高考的时候，我们那个班呢，是当时我们那个县的一个重点班，这个重点班，最后进学校的时候55个学生，但是后来有很多家庭实在是贫困，读不下来，毕业的时候我们大概是38个人。38个人呢，第一年就有33个人考上大学了。 嗯， 然后剩下来有几个人没有考上大学，其中有几个呢，就是复读了，第二年又考上了，最后剩下两个人没考上大学。两个人没考上大学呢，刚刚前几天呢，我回到那边去呢，就遇到其中这个有没考上大学的。 嗯， 他就考上当地一个厂里的一个技校，技校出来当了5年工人，5年工人呢，后来呢，就是慢慢的，通过其他的努力啊，他现在是一个大的企业的副总。而另外一个人是也在这个原来在这个企业里面，是当年考上大学的。然后前2014年他就分流出去了。分流出去呢，就是一般的职工了。那么这两个人做一个比较，我就想告诉这个各位家长啊，一定要从孩子终身发展来考虑，不要过于在意这个分数。如果你这孩子发展的好，他未来会在社会竞争当中，他有优势。 是的，好，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先听楚老师讲的这个故事，先想到这儿啊。当然了，我知道收音机前绝大多数的家长朋友来讲，进到企业和上大学，肯定首选的还是上大学啊。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份新的中考改革政策如何解读，稍后为您再做详细的介绍。 你知道吗，董九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九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九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九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九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山区有雷阵雨，夜间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 路况信息。 好，这个时间段呢，看几条发生交通事故的路段。东二环东四十条桥以北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对尾在北二环的德胜门桥。西二环阜成门桥南向北方向也发生了交通事故，对尾排到了国安门桥。北京城市广播提醒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北京市教委日前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意见指出，今年9月入读新初一的学生将实行新的中考改革方案，初中毕业考试和高中招生考试两考合一，在全开全学、全科开考、全科赋分的基础上，在部分科目中选择最好的成绩科目进入。新的方案是否增加了学生的学习负担？全科开考下如何学习才能脱颖而出？教育面对面邀请专家与您一同关注。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的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的副秘书长楚朝晖老师和北京五中分校教学主任、中学高级老师吴立彤老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探讨市教委日前发布的最新的这一版中考的改革政策。那么对于今年新读新初一的这些个同学们来讲啊，2021年啊，大家将会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全新的考试的变化。我们的这个时间段呢，先来看看听众朋友发来的问题。天天啊，他说刚才听了楚老师的这个介绍呢，对这一份政策有了一个新的理解啊，想问一下说未来在这个中考的试题的命题难度上，楚老师能不能给预判一下，是不是难度会有所降低，而进一步的降低这种区分度？ 那么这几年呢，事实上中考的试题难度就是在降低，特别是一些难度比较高的、难度系数，我们专业上讲难度系数比较高的哈、题就没有出现在这个中考这个试卷中。那么未来呢，我认为不会再继续大的降低，因为它是达到一个基准线，那么这个基准线在大家都能达到的情况下，就没有必要再去降低了，是吧？可能未来的主要的变化还是出题方式，在出题内容上面会有些变化，尽可能让这个出题方式与这个考核的基本目标一致起来。 所以这是在试题难度上，大家关注这个问题呢，我理解无外乎还是想多考几分吧。 就是这个同时呢，我就觉得前面我也讲了，我想再强调一下，就是大家把关注点呢不要集中在考试上，而是集中在自己的发展上，我自己是不是发展的好，而不是仅仅说我考的好，对吧，这个可能更有利，这样呢更符合这个政策的基本导向。 是，全开全学，全科开考，然后呢还实行了一个全科赋分。这个全科赋分和今年我们实行第一年这个新中考，因为它的这个部分的科目是按照权重赋分的啊，这个有什么样的这种区别，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那么你刚刚讲的这个权重赋分呢，是就是今等于说是北京市前几年启动的那个中考改革的做法，是吧？那么事实上这个新的意见出来以后，应该是至少是新接着下来入学的这个初中学生就应该是按照这个新的政策来实施了，是吧？应该对过去是一种覆盖。 对过去是一种覆盖。那么这个全科赋分对于未来中考志愿上的这个填报，包括未来在中招上边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认为就是一个是在主要是对这个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他的要求就是达到基本达到义务教育的这种要求上面是要求是全面的，我认为这是第一个哈。但是这个要求呢是一个基本的要求，大家不要过于在考察他这个分数，再去纠结他这个分数。那么达到这个基本的要求以后呢，你就不要太在意，因为它是个合格的概念。你达到这个合格了，你就不要再你这个在意你这个考试分数还在上面，比别人高一点了，是吧？我觉得可能要关注点放在这里。 但我想这个吴老师是不是也会有和我一样的这种疑问啊？那就是未来呢，学校在这个招考的时候，我怎么样去选拔这个更好的这个学生？当然，之前楚老师也说了，说未来实际上是要降低各个学校之间的这个高低的这种差距的， 对， 是吧？当然这个它肯定是有一个逐渐的过程。但是对于2021年来讲，这些同学们来讲，从家长来讲，从学生来讲，你还是想要再进入到那些好的学校。那你怎么样去筛选这些个优秀的学生？既然我们的这个分数大家基本上都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分数了， 这个好的学校是个动态的，它好的第一个因素是学生，然后第二个因素是教师，这从我们大面积统计的情况来看是这样的，是吧？如果你这个好的学生都进到这个学校，他这个学校原来可能是大家认为不好的，那么他自然也会好起来了，对吧？如果是你这个学校原来认为大家都很认为很好的，就是因为你原来把好的学生集中在这个学校，你显得好。现在呢，通过这种新的中考以后，你这个好学生有一些没有进到你这个学校，或者分散了。那么自然是更多的学校成为好学校，而你这个原来大家认为是数一数二的这个学校可能相对它要往下降，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明白这样一个过程呢，我们就没有必要就一定要真的去考大家认为要数一数二的那个学校，对吧？就是这样一个基本的逻辑。 吴老师，您从这个一线的这个教师这个层面上您有什么问题啊？ 确实楚老师说的可能是现在的一种政策引导下的学生的 就未来他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 他应该是这样走。可是现在学校之间的这个差距还确实是很大， 对，确实很大。 所以任何一个家长，假如我是一个家长的角色，我也想我怎么能在下一个学段之内把孩子送到一个更高的平台上， 对， 然后让他去真的做到个性发展。 因为刚才楚老师跟你讲，一个好的学校评价标准，首先是一个好的学生，另外一个还有好的师资。 对， 但是好的学生的未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新的这样的一个中考的政策，有可能像您说的，他能够进行分流了。但是那个好的学校，他的好的优质的师资的资源，实际上他还是在那儿。 是一个过程的。那么尤其是在一些就是基础比较差的学校，高中的学校呢，它要改变呢有很多的制约因素，但是 只要有这个相应的政策导向呢，它会积累，又会产生一个积累效应的。 嗯， 有很多尤其是一些学校的青年的教师，他会创造出很多意想不到的这种效果。就是如果是我们还是抱着老的观点，就是一定说到某一个更好的学校，它的衡量标准也就是考试，对吧？也就是考试。我们曾经讨论过这样一些问题，就是现在我们很多名校啊、名师啊，如果是离开了我们现在统一标准的考试，那么他的名呢，事实上就不能够站得住脚，对吧？这种但是到十年二十年过后，这个学生从这个学校毕业了，走向社会了，那么很多情况呢就恰恰不是这样的。我们有个典型的数据可以供大家参考。现在就高考恢复高考以后拿到两院院士的这部分人，那么只有不到10%的本科阶段在清华北大上的，接近90%的都是在地方上普通的院校上的，是吧？所以这个数据说明是个什么问题呢？就你上什么高中依然是不是你的最终决定因素，最终还是你的发展状况决定的。 所以就是还得要调动自己主观能动性。 对 啊， 你是一个好的学生，在一个你认为不好的学校，你同样可以学得好。 所以这就是接下来咱们要探讨的另外一个问题了。既然这个考试在这个12门科目大家全学，然后呢全考，最后呢选8门咱们这个成绩比较不错的啊，进入到中考成绩当中，其实未来有可能分数就会属于那种扁平化，大家实际上相差不会太多。那么怎么样再去遴选更优秀的人才呢？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新的改革方案当中，还谈到的是结合综合素质评价的一个招生录取的模式，而且是突出一个实践的导向。这个综合素质的评价，先问一下吴老师，现在咱们在这个学校当中是怎么来执行这个综合素质评价工作的？ 综合素质评价基本上在学校里边我们有专门的部门然后去做这项工作。像我们学校吧，就这种工作我觉得做的还是不错的。就是虽然说今年才开始刚刚公布这个政策，要在2021年要把它列入到这个中考的一个评价之中。但是我感觉着，就说咱们要做的话，其实第一，就真正的我们要把它落到实处，比如说针对符合学生这种发展和这个个性发展、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的这个特征，然后去制作这个评价标准。像咱们这个内容，我先说一下这个综合评价的内容。咱们这次新出台的这个政策里边已经体现说，思想道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社会实践。那么在这些做到这个评价标准之后，我们就要开设这些活动，实际上通过这些活动来反馈出他的这种思想道德水平，然后通过开展这些活动和这种我们在学习过程中体现这种学业水平。然后这种身心健康，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要让学生真正的像刚才楚老师所说，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心态，就自己明确我自己的这个位置。那我这个位置呢，实际上就是要做到自己的这种学习，要用一个词来说呢，我觉得有那种突出自己个性发展的这种霸气。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去走。那在我其实在我们学校里边呢，比如说这个社会综合实践活动，像我们有这种开展景山的去丁香越野，然后我们这个植物园的这个学生的活动，比如延安的这种活动，就是开设了很多，就是等等开设了很多很多这样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实际上培养了，不但说真的从这个知识本体上给学生一定的这种涉猎，更多的我觉得就真的起了一种教育影响的这种。 您说最后呢，就是我们这一次新的方案当中是要把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定为 ABCD， 一共是四个等级啊。这个最终的评价的权限是在哪儿？楚老师，都是归到学校去了吗？ 这个目前呢，应该是在初中的学校，对吧？关于这个问题哈，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很多中国人呢，理解不了综合素质。综合素质呢，事实上它的源头呢， 是在国外一些高校招生的时候他使用的。高校招生的时候呢，他因为不仅仅看你的考试分数，最近呢美国有几所大学吧，他不光是就是直接宣布SAT、ACT 的考试分数他都不看 了。对，不再做强制要求了。 哎，他都不看了，对吧？就那么事实上他们的就是对学生做综合评价。 嗯。 那么他们做综合评价呢，是主要有专业的人员对这个学生的有客观记录的一些事实做分析，然后做判断。 嗯。 你的综合素质怎么样？ 对。那咱们这个呢， 我们现在呢各个地方是包括这个文件当中要讲的这个综合素质呢，事实上还是把几个方面相加起来，它 还是累积成绩， 就是总分模式，受我们过去加总分的这个影响，用总分模式的方式来评价这个学生的综合素质。那么这一种方式呢，整体来说它的专业性是不够高的，是吧？所以未来怎么做呢？我觉得有一个基础性的工作，这初衷要做的， 嗯， 这个也是教育部的那个中考改革的意见当中啊强调的，就是要中学做好学生的成长记录。 嗯， 是，比方讲这个学生他有什么独特的表现， 嗯， 那么你学校呢要对他做相对客观的表述。 嗯， 有些呢可以学生自己记录，但是这个记录是真实的， 嗯， 不是夸大的，不是用形容词来描述的，不像那个写抒情诗那样的，嗯，对吧？客观的记录，这个记录呢会成为他做这种综合素质评价的一个依据。 是。 然后最后判定的这个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高中学校，就是对学生的综合素质啊，是高中学校和初中学校共同行使这个评价权利。因为你这个记录是不是真实，是不是经得起检验，可能高中学校他也拿去看，他的采信程度呢是由他来决定的。 所以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未来我们又要看你的中考分数，然后呢我们又要看你的综合素质，那么学校会不会出现我为了我输出更多的这个学生进入到更好的这个高中学校，我把这些个在我学校孩子的所有的综合素质评价我都给他标成 A，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你讲的这种可能性会存在。 嗯， 这种可能性会存在，就靠我刚才讲的高中学校对这个学生的，一种检验，就对你这个学校所打的这个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的一个检验。那么，不同学校的学生进到某一所高中，这个高中的老师肯定会对他们进行比较，进行比较以后，他就会产生哪一所学校可能他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是更准确的，会做出这种判断。那么在这个后边的过程当中呢，那么第二年第三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过程当中，他就会对你初中这个学校对这个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的真实性做判断。那么越是真实，他就会参考的越多，就是相信的越多， 嗯， 采用的越多， 嗯， 越是不真实呢，那么首先呢他可能对你采信的程度就会降低，这两个呢未来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形成一个博弈。 嗯， 这个博弈最终要求初中的学校尽可能对自己的学生这种综合素质评价客观公正， 嗯， 是吧？与其他的学校尽可能标准一致。 嗯，那你说未来有可能高中校在招生的时候，一方面我们会有自己的一个录取的分数线，另外一个对于你综合素质评价有可能他会标上报考我的学校的综合素质的成绩你必须要达到 A 或者是 A 或者是 B， 会有这个一个标准出台吧。 那么在一般的来说呢，这在比拼的情况下， 嗯，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是某一个高中学校它处在一个绝对的强势，报考它的学生可能比较多，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比方讲现在现实当中我们已经在浙江啊在江苏都出现一些私立学校，是吧？它招生，那么很多学生都报它的那个学校，结果呢它可能就在这个比较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对你这个学生提出比较 越来越苛刻的要求，是吧？是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嗯，其实归根结底，未来实际上还是落实到这个高中招生阶段啊。根据这个新的改革方案呢，其中特别谈到是要适当给予学校，高中阶段学校自主招生的这个机会啊。我们这儿就有听众说了，说这个高中自主招生究竟是什么意思啊？未来会不会出现各校之间抢人大战呢？这个会不会，楚老师？ 这个肯定会有一定的竞争。因为给高中的招生自主权呢，事实上就是让高中在一定的范围内去挑选他想招的学生，是吧？那么会不会出现大战呢？就看这个地区、这个地方它整个的招生的秩序是不是能够规范，能够有效的维系。那么如果是很规范的，我认为是对所有的学生它是公平的。而且在未来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我想呢，高中它也需要多样化发展。 嗯， 多样化发展，它的招生呢，可能是不是纵向的分数高低来进行区分，而是横向的不同学校，它想上不同的特色方向去发展，它招符合这个特色方向的学生。那么是这样一个关系。未来在实际上在世界其他国家呢，也已经有这种现象了。 嗯， 它高中去。他不根本上就不看你的考试分数，但是你在某一个领域有发展潜能的， 嗯， 那么我这个学校在这方面有特色，我就想招这方面的学生。 对，就是我这学校的风格和你这孩子的风格咱们符合。 对 啊，那我就要你了。啊，吴老师有什么样的担心吗？就是这种自主招生，这个放开之后，学校有自主选拔人的这个权利的时候，啊。 所以我现在就有一个思考，其实听楚老师这样一说，我觉得有一个思考。嗯，现在呢，其实我们很多学校都在做集团化管理，然后一体化这种叫一贯制教学，其实是不是对这种自主招生的这个政策可能就会更加落地啊？ 嗯， 它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哈，包括这个学校管理体制下，就是有人跟我提出来。现在很多私立学校呢，他就从幼儿园办起，幼儿园、小学、中学。 对。 那么实际上，他先要招自己的前一段的学校的学生，比如说他有初中，那么如果是外面来进学校的初中生呢，他可能相对门槛要更高一点，他先招自己的初中学生，是吧？这种情况呢，未来可能会出现。 是的，好了，那么我们今天呢，实际上呢，在一整期的节目当中，都大家来关注，和大家都是一同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最新的政策啊。其实最后呢，我也想请两位老师啊，咱们最后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结尾，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新的政策啊，2021年大家肯定是要接受这个最新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中考了。从学校到家庭，然后学校和家长，怎么样去引导我们孩子学习，而且去发挥这种个人的潜能，我想这也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新的政策出台它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和想法。吴老师， 嗯， 你有什么想法？ 我作为一个一线教师，其实思考更多的就是说，其实这种政策的改革呀，对于学生来说就应该更加，包括家长，包括学校，就为了培养一个孩子应该有一个更清晰的一个认识，做好这种孩子一生的这种生涯规划，让我们逐渐呢，实际上在这个通过我们的学校和家庭，让孩子呢充分有一个空间去了解自己，然后发展自己。我觉得对他将来的那学习和这种生活，我们做好这种阶段性的服务工作 是有益处的。对，好，楚老师， 我认为这个政策的改变哈，它只是个外在的环境。 嗯， 那么作为一个人，你应该怎么成长，应该怎么发展，应该遵循你的天性，找到自己的优势。 嗯， 然后充分的利用这个政策改变来发展自己。 嗯，好的，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呢一同来关注了这样的一个即将在2021年啊，我们将要这个实行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改革。 进学校学生呢，就是直接跟他有关系。 嗯，好，实际上是对于今年9月入读的新初一的同学，就要接受一个新的这种挑战了啊。那么也希望我们的学校啊，整个的 同学们的家庭啊，包括我们的全社会，都能够为这样的一个新的改革政策啊，我们来提供更多的这种便利，让它最终实现改革的这样的一个目的能够达到。好了，那么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呢，到这就全都结束了。提前给大家预告一下，从下周一开始，我们会连续用3天的时间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这个2020年的这个新高考的北京的具体的落地的实施政策啊。下周一我们将会为大家特别邀请的这个市教委相关的处室的领导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来为大家做这个相关的政策的解析。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就全都结束了。明天呢照常我们周六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的系列节目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我们的中华经典诗词的赏析。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稍后带给各位的是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我叫黄腰柳英，人们也叫我们柳串儿、串树林儿、树串儿、绿豆雀。我们身形娇小，一般身长只有9厘米左右。有黄色的粗眉，腰部有一道明显的黄色羽毛，像一条腰带，翅膀上有2道深黄色的羽毛，腹部接近白色。我们是著名的农林异鸟，主要以昆虫为食，包括春象、夜跳蝉、蝇类、蚊子类的我们都吃，可以算是名副其实的森林保健医生。 像绿色湿地廊道这样的环境我们都非常喜欢。位于大兴区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的永兴河湿地公园近期通过验收，最近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这里曾经是人们路过都要捂鼻子的一条臭河沟，通过关停沿岸所有污染企业，如今变身为既可防洪又可供人休憩的绿色城市走廊，也为京南增添了一处湿地绿色廊道。 永兴河公园利用湿地的地势地貌，打造了一个多样的生物栖息天堂，其中包括滨河滩地、都市果园、林下花园、水泡湿地等多种生物环境。值得一提的是，公园还特别引入了都市果园社区菜园，运用循环经济的模式，打造大兴区无公害社区农业展示的名片。 永兴河湿地公园总长度4公里，北接念坛水库，南到魏永路，西临天华大街，东临天水大街，总面积约55万平方米，其中河道占地15万平方米，绿化占地40万平方米，现在已经成为周边居民和上班族纳凉避暑的好去处。为满足公园的防洪需求，规划后的河道拓展了15到20米，用挖方和堆倒的方式就地平衡土方，减缓流速，下降洪水对泊岸的破坏。而针对场地中的大树，则尽可能地保持其现状，构成树岛和内河湿地。此外，考虑到大兴区土壤共同的沙土结构，公园应用了海绵城市的建造理念，铺设透水砖，建造雨水搜集设备，收回后的雨水用于植物灌溉，一起将河坡放缓，避免水土流失，维护生态。 今年大兴区将继续在大兴新城以及庞各庄、渔法等镇推进绿地建设15万平方米。同时，今年大兴还将重点围绕新机场周边1、2道绿格地区、永定河沿线等区域推进工程建设。目前大兴全区完成了造林面积1500多亩，栽植乔灌木8万多株。通过今年的建设，不仅全区的总体森林资源将实现增长，重点区域森林面积也将更具规模。其中新机场周边地区将达到将近15万亩，永定河沿线将达到7万多亩，城乡结合部